心，幸福就在自己，有一个爱你，偷偷独自的开心，整个世界 love 你的距离和我只差0.几毫米，我的睫毛想再接近你也一起，我们感应彼此心跳是一样频率，不会是难题，恋爱百分百，其实在意你的心，跨越101，那是理想的底，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的讯息，我的心 love 恋爱百分百，其实知道你的心，不得不相信幸福就在自己，有一点爱你，偷偷独自的开心，整个世界 love

交娱乐方面的资讯。东方卫视的旅游节目《旅行的花样》中，有两位团长和副团长之称的成员，一位是三季阵容中雷打不动的林志玲，另外一个呢就是近期在《夏洛特烦恼》中迅速崛起的沈腾。那名为旅游，其实呢就是在做综艺，对于自己的定位，沈腾相比是非常清晰的。 住着一张你的脸，靠近眉宇中间有一颗上思念，忘不掉红了眼分手的语言。曾经隔着海岸线恨你在他身边，伤心的期限没有一千遍，心甘情愿，心碎的祝福要你听见，只要你靠在他的右肩，能够睡得很甜，我就会成全。用我的生命交换你幸福到永远，你苦与孤独我都眷恋，从今天到永恒的明天，我的爱不会变，无尽的期限 亲吻的 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Tropical, the island breeze, all of nature wild and free. This is where I love to.

说到花样的旅行，如果言语不过关还有情可原，但是呢明显自助能力也有所不足的沈腾，他身处异乡，条件反射的自我保护，动辄大喊一声志玲姐姐，喊林志玲来帮助他解决难题。在新一期的内容中呢，对艺术颇为执念的他看上了一块大的石雕，不顾同伴的劝说，如此沉重，搬运和调回中国都是麻烦事儿，一定要收入囊中。 我梳过的头发，我淋过的潇洒，踏上了这条路，我踩着轻快的步伐。满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热血满腔，理想迈向了未知的远方，每一次的回头望，回家的路又更长。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娜。我回来啦，可是我心说牵挂，艾琳娜，我回来啦，你的心是我的家。亲人啊，风中的爱人啊，用红红的路过温一盏思念的热茶。我背上老吉他，热泪已不听话，一句句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别来无恙无相，我白发苍苍的爹娘，是你紧紧的拥抱，温暖漂泊的肩膀。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爱琳娜，我回来啦，可是我心说牵挂。爱琳娜，我回来啦，你的心是我的家。 沈腾他为什么那么努力呢？他叫来志玲姐姐，让他用英文帮着沟通，跟卖家讲价格，询问运送等等的事宜，终于喜滋滋的捧回了心头好。但是在有限的节目剪辑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做出什么感谢的表达，有什么问题都交给志玲姐姐解决好了，仿佛他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都是顺理成章。 Yeah!

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完全。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当爱得越真，伤害也越深，怕自己太认真。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心里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心里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心里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 你知道凯特米利顿他在信众之中有一个性别之间的这种统治深深扎根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当中，比任何一种被迫隔离的方式更加的稳固，更加的精致，更加的无穷，而且呢毫无疑问更加的天长地久。大男人主义的渗透呢，是以一种贯穿于诸多形式的社会常态，哪怕有再多的闪光点也无法遮盖这样的瑕疵。 跟着我一起唱吧，再告诉我，我应该去做些什么？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等待一个时间，全摆脱所有的困惑，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 说，我说。